火止戰，將衝突造成的人道影響降至最低，並指出烏克蘭危機教訓深刻，值得認真反思。將軍指出，北約自稱是防禦性組織，卻肆意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人道災難。將軍強調，各國安全不可分割，將一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基礎之上，道理上說不過去，現實中亦行不通。冷戰早已結束，北約理應審時度勢，作出必要調整，固守過時的安全理念，而衝在歐洲甚至亞太和世界範圍內挑起陣營對抗，製造緊張局勢，這樣的做法既損人亦不利己，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將軍說，世界不需要新冷戰，世界承受不起更大的動盪和分裂。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70点，跌523点，成交金额2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36点，跌2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3.6，跌12.8；美团系158.8，跌5.9；阿里巴巴92.1，跌4.6；恒生中国企业69.9毫，六跌2.04；四环医药1.06，跌咗1毫；京东集团231.6，跌10蚊；友邦保险74.75，跌个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9.694，瑞士法郎7.952，澳元系5.573，加元6.109，新西兰元5.037，欧元系8.2647，每百日元对港元6.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5点，跌43点。港金报1752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2美元，卖出1870.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游艇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游艇会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智乐花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何文田、冠德苑、冠荣阁、跑马地山村道76号聚文楼、

早晨，星期五我要做一只 long haul 吗？即系 long holiday， 长假期 holiday 咁解， 系啊， 系啊， 系、 啊啊、 因为下个礼拜仲要系佛诞啊嘛，系喎、啊，系喎、啊啊啊啊啊啊、long haul， 三日假期，同埋预祝咧，即系呢个星期日咧，大家啲妈妈们咧开心心啊，欢度母亲节， 好啊， 五月八号啊， 母亲节啦，不过嗱，瞓喺床嗰啲好起身翻工啦，唔好扎扎低低又话去一早约咗客去见啦，跟住又五六日一自制。四日假期、哦，我以前有出賣過呢啲橋。 咁人哋如果真係想有假期，有人又嚟咯。你哋做咩要咁 咩 阻止人哋啫？ 點解唔俾人哋咁做啊？ 生命都係臨喺頭下嘅，你都頭啊！ 得啦得啦得啦， 你放假啦！你而家你經常都 rest in peace 嘅，你係咪？ 唔好咁樣咒佢。 休息緊嘅咪腦筋休息緊啊！好廿六度， 你咧你咧你咧， 七度百分之七十二， 肾上腺素又開始飆升， 犀利啊！阿發發咧同你打氣啊，點知咧佢跟住就話唔好嘈。我练歌，啲人几岁？ 好乖啊！一阵有等咩惊我？ 巨星，冇错， 系啊，巨星成 长日记， 巨星成星人。今日我哋亦都有呢一个嘅空骚大点唱，同埋系空骚唱不完。欢迎加入。 仲有就系你又知唔知咧？当然亦都有名人榜， 考前奖。 有呢首 Ricky Martin She Bang。今日天气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但系随后数天又有骤雨啦。好地珍惜我哋咁靓嘅太阳，爸爸。迎接住今日呢个母亲节啊！大家今日咧可以把握呢个机会咧，点唱时间同妈妈讲声 母亲节快乐， 母亲我爱你。 听日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星期五咧有啲咩好嘢食咧？不如翻嚟我哋讲啊！哇，有人话咧全球最好食呢二十样嘢喎。 哇！ 香港咧唔单止啊呢个吓东方之珠啊，仲有美食天堂，好多人都公认噶啦，咩都有得食嘅吓。 系啊， 真 系我正，好开心。 咁有一个咧外国嘅专讲食嘢嘅网站咧，就选咗咧就全球最多人中意嘅五十位，而其中系啦头嗰二十位咧，今日帮大家倒数一下，睇大家 好啊， 口味又系咪一样啦？ 好啊， 系啦，第二十位呢、這个我都几中意食嘅，就系、是、西班牙炒饭啊，喜唔喜欢啊？ 但我觉得西班牙就好似嗰啲一小碟一小碟嗰啲，仲好食过西班牙炒饭、啊。你有冇食过啊？其实你喺西班牙嘅餐厅咧，佢一定会有好多类似好似韩国，你咪会有咩咩十小碟啊，有系啦嗰啲咁嘅前菜。其实咧，佢细细碟少少，你跟住搵嚟送少少酒嘅话，我觉得系好正噶。系啊， 我又冇咩印象， 我都未食过啊。 Tapas 几时带我去食啊？ 我唔会带你去食，你请我，我带你去食啊。 我舐个电话， 我带你去啫。 点解你要舐？要舐个电话？点解你要舐个电话？ 咁又点啊？ 即系自虐咯，即系嗱，你唔俾我咧，我就舐个电话，睇下你心唔心痛咁咪咁啊？ 我点会心痛咧？你系咪傻噶？ 佢今朝又傻多咗一格，傻多咗一格， 傻得 傻多米拉花梭刺， 因为佢呢排练歌练到傻咗， 傻多咗系啊，傻多米拉花拉刺，嗰啲作曲家好犀利， 好劲好劲， 佢可以咁样唱咗只歌出嚟， 系啊， 我都唔知佢唱紧乜， 好似你呢首都好似嗰首咁啊，跟住话人哋抄你， 米拉花梭拉刺， 嚟嚟去得嗰八个字咁啊， 系 系啊， 系啦 啫嘛， 即系你有冇食过？ 冇食过， 你都冇食过。 西班牙炒饭有食过， 哦， 有食过。 咩冇食过？你咁快答话冇食过？ 唔系我哋头先话 啲小碟， 但佢有冇名噶？ 系咪叫做 tapas 定系 tapas？ 我唔知诶，即系英文即系应该要正确嘅发音系乜嘢？咁、你通常就会系咁样，一小碟一小碟。佢通常系啲咩嘢咧？可能系芥蓝啊，中意食嗰啲啊？ 唔中意。 哦，咁可能你唔中意啦。 唔中意。 咁可能就系一啲佢嗰啲蕉啊，跟住可能整到用啲芥蓝油浸咗啊，又或者可能就有一啲譬如系八爪鱼啊，嗰啲咁嘅细碟细碟细碟，我觉得好好 味。但系佢系咪一定系嗰啲菜式噶啦？即系佢唔会 佢有换。 嗱，例如头先你举例。韓國嗰啲一定有芽菜啦， 係啦， 有 豆腐啦，有薯仔啦，咁嗰啲 我都中意食 多嘅， 我都中意食嘅。 嗰啲你唔覺得好好咩？ 係啊，你通常會叫佢再俾， 冇錯， 俾咗幾碟你啦。 同埋好好好抵啊！你個感覺上，你覺得就你唔會叫一大碟嘢，跟住你食唔曬啊嘛。你食完之後嘅話，你唔夠嘅話，又可以叫佢再添。 冇錯， 非常好味。 好，第十九位啦，法國嘅 Moussa 慕斯啊。中唔中意食？ 唔中意， 我都麻麻地。 唔中意， 我都麻麻地吓。 系啊。 第十八位 brownies 啊，布朗尼蛋糕。 唔中意，好甜，朱古力嚟啊嘛。 其实你系咪其实唔中意食甜嘢噶？ 我中意食甜嘢，但系过甜嘅就唔得。 哦 ，OK， 即系过咗你嗰个 limit。 系啦，你谂下，咪咯，我都唔系好甜啫嘛，个人。 甜甜到流啦你。 我咧 系。你更加甜啦、 啊、 你， 系啊， 你 不如 你今日改名叫卡哇伊腔啊，好唔好？ 又有个日本名啊？ 我头先话咗自己今日叫浪妈浪汉妈啦， 不如叫浪妈算啦，咁长。 O、okay, K， 好嘛，浪妈啦 吓，叫做 长 妈 吓。好啦，除咗呢个 brownies 蛋糕之外咧，就到呢一个嘅日本我最中意食嘅乌冬啦。 嗯，我一般般嘅。 不过乌冬咧，即系有啲牌子好食啲嘅，即系嗰啲口感咧，有啲太淋咧，我就唔中意。我中意啲比较烟韧啲。 手打烏冬啊，爭好遠嘅，千祈唔好買嗰啲可以擺喺你自己個櫃嗰度咧，就係十萬年都可以攞出嚟煮嗰啲。 佢有一隻日本 OK， 我而家唔記得。 你要雪落雪櫃嘅手打烏冬咯，一定要喺雪格。嗰只咧就係彈牙嘅，你講得啱，好味。 仲有一種仲好叫手打強。 手打強哦，即係嗰啲肉丸咁樣，要仲要擠咁。 彈手嘅，你試下篤我啊！ 我唔會啦，你都林姐姐啦。 好啦，第十六位，中國餃子啊！中唔中意食 饺子 OK， 饺子 OK 嘅， 但我中意食绿嗰啲，我唔中意食煎嗰啲。 佢依个绿噶，佢绿煎咗一件锅贴啊嘛， 我唔识分 咯。有系煎咗咪锅贴咯， 系啊 系啊系啊，你唔知噶？ 唔知啊。 哦，你都系用饺子嚟煎啊？咁咪烂晒咯。 我唔煎，我唔中意煎炸嘢。 我唔知讲咩算啦。佢 系啦，第十五位呢排我都中意食嘅就系意大利粉啊， 系 啦，意大利粉与天使面。 啊，天使面我仲中意啲。 系咯，系啊， 系啊，油啊。 哦，即系意大利粉里面嘅，你最中意食天使面。 冇错， 因为就佢有好多种，你有冇见过？ 系啊，仲有啲粗啲， 几百种噶。 系啊， 通心粉嗰啲都系 几靓， 通粉啊，有啲长啲，有啲短啲，跟住有啲又会转弯嘅， 冇错， 有啲又要震震嘅。 仲有蝴蝶粉啊， 系啊。好 多 吓， 好第十四位，我哋成日，我谂啊马小强，我哋三个之中经常系得最多嘅，就系、是、dim sum。 哎呀， 中國酒樓嘅點心 超中意， 我超中意啊！黑眼少賣， 你成日飲茶噶嘛？ 我一個禮拜去一次啦，基本上 係咯， 我就冇咁多咯，係啦。咁啊，點心呢樣嘢，我相信外國人更加中意啦嚇。好啦，咁啊，第十三位啦，又係我相信香港人都幾中意嘅 sushi 日本嘅 超正， 非常好味。 係啦 ，sushi 就唔係刺身， 係刺身。對唔住，我講 係刺身，唔係 sushi， 唔係 sushi。 OK， 刺身食 超中意， 即係冇飯嘅， 冇飯嘅， 一嚿魚嘅啫。 係咁樣，我中意，我都中意。 第十二位，日本嘅燒肉，即係嗰啲一個熱烹擺啲牛肉啊， 都好味啊。 明白，我中意韓燒多啲。如果你講緊日式嘅定係韓式啊？ 我中意 韓式嗰啲哦，點解咧？有乜分別啊？ 哇！你諗下，由嗰啲牛肉啊 A 5啊乜乜食落去，哇！我琴日睇咗啊，900多蚊一個人，但係佢係影埋張相出嚟，我數過 韓式 日式啊， 我數過得十幾嚿啫，我唔係好捨得。 夠啦，十幾嚿， 十幾 嗰啲好飽嘅。 如果佢嘅牛肉真係靚，係真係要價錢 啊！ 要 啦， 係啊，我唔係好捨得。 貴過你啲肉啊，你都唔使。 我諗到，我將每一嚿肉叫佢再切多一粒，咁咪好似多啲啦。 OK， 好。 唔好， 咁咪又係得。 你不如咧，每一陣掠翻出嚟再食，咁咪仲抵啲。係 啊，反錯咯。食完之後翻去佢嘔翻出嚟，跟住咧就雪落雪櫃，第二日再揾嚟煲湯。得唔得？得唔得？系啊，煲完汤之后又呕， 我啲汤渣留俾你， 系啦，跟住留俾我，你咁样揸，系咪好？跟住我泼你。 李小姐，你头先嗰啲真系令到我今琴晚啲嘢都呕翻出。 咁佢话抵啲啊嘛，我帮佢谂个方法咯，系咪？ 咩啫？ 咁我要食三餐啊，点？ 食一世， 系啊， 食一世 啊 ，recycle and recycle and recycle， 废物再食呢啲叫做吓， 系 啦。咁啊，除咗头先所讲嗱，系咪需要走咗成板粮？ 唔怕，食完牛肉之后， 除咗呢个 烧肉， 跟住到十一位啦，墨西哥薄饼， 唔中意， 我都麻麻地。 所有薄饼我都唔中意食， 我都麻麻地。 又唔系薄饼， 即系中国 薄饼好食啊！ 印 度薄饼，印 度都唔中。 印度薄饼非常之中，喜喜。 不过印度薄饼有冇馅噶？定系就咁食嗰块饼？ 啊嗱，佢有两种。如果你话讲紧你话薄饼嗰啲咧，你讲紧嘅就系搵嚟染嘅嗰啲咖喱嘅咁样咯。咁但系仲有一只嘅就系你一定要去印度餐厅嘅话，佢一定会有一块薄饼，辣辣地嘅一啪。跟住黃黃地嘅，咁啊淨係咁樣食嘅啫，嗰個好好食嘅。 係咪印度菜所有都辣㗎？ 又唔算係，但係佢一定又有少少咖喱嘅嘢喺裏面。 但係咧，榜上冇咖喱喎，其實我都有啲意外。 我就覺得點解冇咖喱咧？ 咖喱好食啊！咖喱樣嘢，咖喱我中意食。 係啊，我唔係話好 crazy， 但我覺得咖喱係幾好食嘅一樣嘢。 同埋咖喱，你咁樣覺得喺屋企你自己煮嘅，其實佢好多種喎，日式咖喱、印度咖喱、東南亞嘅咖喱，仲有泰國嘅咖喱、綠咖喱、黃咖喱、紅咖喱，同埋好好啊！ 所以我咪話呢個講有啲嘢，其實我覺得應該再加埋。譬如咖喱，我覺得冇理由二十名都唔入。 咪係咯，你寧願入選嗰啲咩 mousse 啊、brownies 啊嗰啲， 唔好啦，唔好啦， 好啦， 我哋自己度一個 第十位啦。早前你都有提過嘅，就係法國。牛角包 哇，超中意啊！ 牛角包 OK，、但系唔至於美食咯， 系 咯，你覺得啊？ 同埋佢唔係一個 main dish 嚟嘅， 冇錯， 因為基本上佢都有少少味啫嘛。 你又咁講，但係我諗喺法國嚟講，嗰個係一個早餐咯，即係佢都可以當係一餐。你係咪好憎㗎？ 法國可以當一餐啊？ 係啊，你冇試過咩？ 淨係食牛角包當一餐？ 你去酒店佢會問你㗎嘛？你要 continental breakfast 啊，定係咩 all day breakfast 定係乜嘢 ？continental 我覺得就係揾笨㗎嘛，佢就係俾幾嚿包 你。 跟住俾杯咖啡，搵杯橙汁就完噶啦。 系啊，冇啦。 哇，真 你最多问佢攞多嚿牛油啊，攞 都唔俾啊， 唔俾 嚿 jam。 所以如果我哋唔食惯，觉得好似未食完咁。 你觉唔觉得？ 要争住起码俾只煎双蛋我系咪？ 俾只蛋我都好啦，系嘛？ 转 转下中间嗰个镬。 系啊 ，continental 你唔觉？ 哦，你好中意啜中間個黃嘅， 我中意啜咗中間個黃先， 好正 㗎。 其實咧， 我食過， 唔少人講過咧，成日食啲生蛋係唔好嘅，但係唔知點解我哋就戒唔到，就 你啦， 就係中意食呢啲 sunshine up， 即係呢啲叫煎雙蛋，我又係， 係啊， 超好味啊！ 尤其是你去酒店，尤其是你係去旅行嘅時候， 尤其是如果佢煎得靚咧， 係啊， 你想一個頭中埋 窿嘅， 冇錯， 個黃係黃嘅先好， 跟住你又要攞住佢嗰個碟咧，要震一震。 你係咪由細個開始學先嗰啲要食法？ 就是先截咗佢个网噶。 我系唔知点解，我系会觉得嘅就系当如果嗰只蛋你游得佢嗰啲网咧流到周围都系，我觉得好浪费、 啊。我记得细个时候咧， 所以我一定系截咗佢。 谂翻个回忆就系细个咧，因为唔识食呢啲烫下烫下嘅嘢咧，阿爸阿妈实会截咗个网先啦，咁样样，咁咪唔会烫嚟烫去咯。 系、嗯，但系又有人咁样嘅，系专登戒烂佢，有冇见过啊？跟住又搵嚟染面包。 咁何必要食生蛋咧？ 佢要嗰、那个系、 啲蛋 黄嚟去染面包啊嘛。我唔得噶，我觉得会整到 hea 到周围都系咧，我 同埋你食到个嘴污糟邋遢噶，系啦，蛋黄汁。 好嗱，数到第十位啦，咁啊翻嚟仲有九位嘅，我再同你数啊，同埋大家都可以提议下啊，你觉得如果全球二十美食， 俾我哋自己排， 有啲乜嘢你已经加落去咧，或者你冇啊，佢榜上 冇搞错啊， 就咪见到冇咯。 我仲有一样，我觉得有一样应该有嘅就系烧味饭，咩叉鸡啊， 烧鹅有冇啊？ 冇啦， 冇错。 你话我哋中意嗰啲全部 北京甜鸭油， 搞错啊，撕烂 啦！ 火锅有冇啊？我哋自己度一个 都冇。 我哋仲有几多位？我哋有几多位？ 仲有十个， 仲有九个啫。 好，我哋自己讲。 好， 冇咁嬲啊！ 大家又可以 嘥时间嚟讲呢啲嘢，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无线新闻的流动应用程式今个星期二凌晨接连发出推送通知信息事件，警方在西区拘捕一名男子，他已经获准保释，今个月中向警方报道。警方说今个星期二在西区拘捕一名27岁男子，他涉嫌同同日发生的一宗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案件有关。警方又说当日接获相关机构报案，指机构的流动应用程式在凌晨发出多个异常的推送通知信息，案件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司法機構推出綜合法院案件管理系統，合資格使用者可透過電子模式就區域法院傷亡訴訟和稅款申索向法庭提交文件和繳付款項。新系統主要提供的電子服務包括向法院送交和接收的文件、查閱或翻查已存檔的文件、翻查重案登记册和缴付各类法院服务的收费。合资格的使用者包括大律师工会、律师会、律师行和政府部门等，需要注册开立用户账户。没有注册账户的市民亦可以使用新系统翻查可供查阅的电子文件。湖南长沙楼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工作已经结束，被困或失联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其中十人获救，53人遇难。这栋楼房在上星期五倒塌，初步调查显示是居民自行建造，楼高八层，四至六楼是家庭旅馆，租户对房屋有不同程度的结构改动。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案组调查楼房倒塌原因，并刑事拘留房主和设计施工负责人等九人。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628宗新冠本土病例，当中356宗是本土确诊病例，4272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新增12宗本土死亡病例，全部来自上海。在356宗本土确诊病例中，上海245宗，北京55宗，河南24宗。在4272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上海4024宗，辽宁61宗，河南55宗。内地累计超过218000宗确诊，5153名患者不治，超过202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 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28点，跌564点，成交金额3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09点，跌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4.2跌12.2，美团160.9跌3.8，阿里巴巴92.2跌4.5，恒生中国企业69.88跌2.12，盈富基金20.36跌5.2，四环医药1.03跌1.3，京东集团230.4跌11.2。中移动50.85跌6.5，友邦保险74.7跌1.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0.72，瑞士法郎0.988，加元1.284，人民币6.682，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0点，升32点。港金报1752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2美元，卖出187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游艇会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入西贡方向，龙尾就比较挤塞，就排到去北长路对出的，就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游艇会对出的交通意外仍然清理好，影响到现在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仍然是比较挤塞，出九龙就只是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是比较车多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之前咧，啱啱收到中交通消息，就是清浅水湾道来回方向啊，近住浅水湾别墅对出咧比较挤塞，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喺华景园，去赤柱方向龙尾排到去香岛小筑。咁再重复多次啦，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别墅咧就比较挤塞，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喺华景园，去赤柱方向龙尾就喺香岛小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波成，你作为骚动音乐最孝顺的主持，我想请教你，如果志敏平时对妈咪未够好，母亲节应该点部署呢？ 斌神，好简单嘅啫，梗系同妈咪表达心声啦，讲唔出口咪唱咯，唱唔出口咪播啦。 真爱的等得太久，真爱的请不要嬲，真爱的听听我的心在颤抖，我让你心气没有，我让你过了没有，要让你高兴是我最大渴求。 妈咪，锡晒你。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呢个周末之前呢，母亲节之前呢，咪讲下呢全球最多人话鍾意食嘅嘢，不过呢就当然系嗰啲 judge 啊或者嗰啲受访问嘅人呢嘅意见啦。咁所以头先我哋已经讲咗呢，就好多都唔代表我哋嘅。 我哋反对佢。 係啦，嗱，好快 我自己都出咗一份 list 啦。 我都有啊。 我好快讲咗佢嗰啲先吓。嗱，头先第十位牛角包啦，第九位呢就是 cupcake 啊，美国嘅 cupcake 吓。第八位豆腐。 OK， 豆腐。 第七位麻薯，日本嘅麻薯。第六位粉丝。真的粉丝不是 fans， 是粉丝啊， 食粉丝 打边炉那些粉丝。第五位啦，去到墨西哥的卷饼啊，麻麻地我自己啊。第四位啦，日本的拉面，是拉面。 拉面 OK， 哇，日本拉面 OK。 第四位，第三位 hamburger 汉堡包啊。我想香港就真的年轻一族可能会喜欢，但如果你餐餐咁食咧，都我就麻麻地啦吓。第三位啦，日本的寿司真的寿司啦，今次有埋饭嘅吓。第二位啦。就是呢个意大利 ，sorry， 第一位是薄饼，咦，第二位跳咗嘅 ，pizza， 第一位是薄饼， 薄饼啊， 系咪外国人选噶？ 系啊，佢都好似冇食过中国嘢咁嘅， 有冇第二位？ 佢就 第三位已经跳 心， 哦，第三位汉堡包，第二位佢写错咗啊，第二位日本寿司，第一位咧就 系 薄饼啦， 系，即系最受欢迎系薄饼， 系啦 ，OK， 系老师睇下你嗰份 list 啊，同我有冇相同啊？ 嗱，其实我真系纯粹系为自己嘅喜好嘅啫。另外仲有一個話，我覺得嘅就係韓國應該除咗頭先你所講嗰啲嘢嘅話咧，我都係韓國冷麵係非常好食嘅。 哦， 係啦，韓國冷麵，因為其實有幾種嘅，佢有啲嘅就可以用豆漿嚟食嘅冷麵啦。又或者就係你要擺啲醋啊，嗰、那個我又覺得係超級好味，尤其是係夏天啊，佢咪擺啲冰落去嘅，我覺得真係好好味同埋好特別嘅。另外仲有嘅就係頭先我講雲吞麵啦，我覺得咖喱係應該有啦，同埋我哋廣東嘅老火湯。 哇！汤我入咗啊！ 广东嘅老火汤，我都系冇可能唔入嘅、 啊。所有汤类都归纳咗。 汤咧就即系咁讲啦，除咗中国嘅汤咧，有啲外国嘅汤 都好饮啊。 系啊，譬如话嗰啲咩龙虾汤啊、 周打鱼 罗宋汤啊、周打鱼汤啊，都系好饮。 相比之下，我真系觉得我哋广东嘅汤水系应该系 number one， 系 全世界最 number one。 我话俾你听，我嗰日学咗阿 YoYo 啊，嗰个三文鱼头汤啊， 系 OK， 有冇整到？ 好唔好食啊？ 我整得唔好食 啊嚇！好簡單啫嘛， 係啊， 啱啱過去咗嗰個淑女關注組， 三文魚頭、 大豆芽同埋 番茄、 三樣嘢係啦。 我覺得我可以再好啲。 OK， 喂，咁你個 list 咧？ 仲有北京甜鴨啦，乾炒牛河啦， 乾炒牛河冇。 誒冇啊，炒嘢我覺得，譬如可能我覺得呢啲都係應該要入嘅。 嗰啲鑊係 好。唔係啊，講緊可能乾炒牛河啊，咩炒面啊嗰啲啊，肉絲炒面啊，乾燒伊麵， 所有呢啲都好食。 咁好食，點會唔入咧？ 所有呢啲炒咩炒咩 到你 嗱，我燒鵝同埋扁平鴨歸咗一類，我覺得好好食。火鍋我覺得又係一類嚟嘅，因為太多。雪糕我覺得正，仲有中式嘅糖水。 糖水好好食啊！你又食唔食糖水啊？ 中食糖水，我就比较中意食西式嘅甜品多啲。 即系 我最中意食啲最传统咩红豆沙、芝麻糊啊嗰啲啊嘛， 好食 嘅。 豆腐花啊， 我食糖水通常人哋食啲好古怪嘅名咧，我都食翻最传统嘅红豆沙。有啲 古怪名，即系例如 有啲好古怪嘅，而家有啲 龙凤呈祥火腿，即系龙凤呈祥点知啊？ 咩有啲 龙眼？ 都知咩嚟？算啦，红豆沙算。 嗰啲有凤梨。 喂，我哋去，我唔知啊。 我话知你， 系啊， 里面有啲咩？ 龙凤呈祥贺大兴，该系啦。另外，我中意食一啲干果嘅，龙眼干啦，或者苦合。虎珀合桃啦，好好食。 从来都呢啲美食， 同埋食到口干晒噶， 美食。 除非你真系送走啦，你好少就咁拍干果噶，无端端。 鱼我又归一类，所有鱼我都好中意食嘅。另外仲有一个就系海鲜，即系有蟹啊、贝类啊。 你咁样唔系叫美食，人哋各地唔同嘅美食，即系你代表有某啲地方。 佢只系写佢自己 中意食。 My list 啫，佢只系写我嘅 list 啫。 强 list 系咪？ 强 list 啫。 咁如果系好多啦，我 你即刻写。 唔系，OK， 唔紧要啦。 唔系，我觉得即系食嘢真系好大嘅享受嚟嘅。又要开心。喂，不如咁啦，而家咧八个人咧，我哋玩入去食饭好嘛？ 咩八个人一晚食？ 而家放 佢跳咗系咪？ 啊， 唔紧要，系 放宽限聚令 咁。哦，好耐冇食饭。点解 佢 望 住你两个？嗱，我哋呢度八个人咧，咁我突然间惊一惊。 我明啊， 今日又做古灵精怪。 我明你想讲啲咩嘅？系佢嘅眼见到啲嘢，唔系我哋见到。 嗱，你后面嗰两个唔好嘈啊！ 马眼见到嘅嘢，跌脚马眼。 不过咧，我同意嘅。头先你所讲其中一样，我都觉得系即系啊。如果一班好朋友咧，真係可以食得好開心，就係海鮮同火鍋兩樣，係 啊，真 係好味啊，真係。 嗰啲你唔可以好少人食噶， 一個人食。 譬如可能你海鮮嘅話，你唔可以話就叫一個龍蝦，你兩個都食唔曬啦。但係如果你哇一陣間又可以去蒸嗰啲咩扇貝啊，哇跟住又有聖子啊嗰啲，哇正嘅蒜蓉蒸。 龍蝦龍蝦呢樣嘢咧係可以又食生嘅又食火鍋嘅。 哇，非常好食 啊！ 食一隻龍蝦。系啊，一边我嚟可能系打 海鲜嚟杀须弥先， 仲有个雀拔蚌咧， 雀拔蚌都系 不可或缺， 系啊， 好呢个母亲节，等翻边食翻啲开心嘅。 红星，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识咪掌我最 应承大家，我就算我几红，我都唔会离开呢个节目，好唔好？ 网上情缘，一张幸福图片，好多年前。有人在杂志那里剪了一幅图片送给我，他说这幅图片叫做幸福。我望一望这幅图片，上面有一张红色的格仔台布，摆了两份早餐，很简单，有些面包，有两杯饮品，还有少少那些烟升起。然后他说希望将来每一日都是同我一起吃一份幸福的早餐。已经是很多很多年之前的一幅图片。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的看一对傻把戏艺人，摇动木偶令到他打关斗，使我开心拍着手。然而待戏班离去之后，我问为何木偶不留低一丝足印，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未逗留。从前在那炎夏里的暑假，跟我爸爸笑着沿途谈谈爱一我的打算，首次跟他喝淡酒。然而自他离去之后，我问为何夏变得如冬一般灰暗，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座未逗留。从前共你朦胧夜里躺于星辰背后，难明白你为何变去，留下空空的一个地球。徘徊悠悠长路里，今天我知道始终要独行。闲来回头回望去，追忆去，边笑边哭喝淡酒。然而就算哭仍暗私下庆幸，时日在我心留低许多足印。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现仍在心内逗留。

在12点之后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打定电话来，因为 Tiffany 姐姐会听你的电话，因为在12点半之后的话我们会有风骚大点唱、1872388 1872388快点打来咯。 那当然12点到4点半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的风骚创不完、 今天考晒你啊，我最紧张了，因为今天三首歌我都有份。 哇你好劲啊， 你是老师来的嘛，老师一定要支持一下学生的表演的嘛，是不是、 这个老师真的我其实见到他都很害 怕。为什么啊， 因为他 fit 啊，揾藤条 fit 你 啊，系啊，即系我唱完之后咧，唔知个表情系点，即系到底系好啊定唔好？ 但唱嘅时候你唔好谂人哋嘅反应，你自己投入个音乐、即系我个人意见啫，因为我都系个学生学 嘅。你唱歌你应该要开心咯， 系啊， 即系你至少要开心咯。 OK， 一定开心。 啊、我听你唱歌嘅话，我就唔开心。 现正进行点票工作。英国传媒报道，受到首相约翰逊派对门等事件影响，执政保守党已经为失去多个重要议席做好准备。根据几个初步完成点票的选区结果，保守党成功保住多个议席，工党暂时未有取得预期中的大胜，自由民主党亦在多个选区取得胜利。今次選舉改選英格蘭164个，是146个地方議會，蘇格蘭32个地方議會和威爾士22个地方議會的議席。選前有民調顯示，保守黨可能失去近550个議席，工黨有望增加800几席。约翰逊表明，若果他领导的保守党在选举中遭受重创，他会承担全部责任。有分析认为，如果保守党失利，约翰逊可能要面对党内逼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10点，跌685点，成交金额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2点，跌15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1.4，跌15蚊；美团157.6，跌7.1；阿里巴巴90.85。阿里巴巴是90.9，跌5.8；恒生中国企业69.28，跌2.72；盈富基金20.2，跌6.8；京东集团227.6，跌14蚊；中移动50.9，跌6毫；四环医药1.03，跌1.3；友邦保险74蚊，跌2.25；港交所330.2，跌11.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是9.705，瑞士法郎7.956，澳元是5.58，加元6.116，新西兰元5.043，欧元是8.267，每百日元对港元6.0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6850点，升32点。港金报1752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24美元，卖出1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御龙山。重复多次，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御龙山。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好，开始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咧？不过都要提下大家，今日有好戏介绍，因为今个星期日咧有套叫《妈咪侠》啊，啱埋同妈咪一齐睇啊，系啦。咁啊，十点钟，高宝姐系曾光啊， 哇， 啲卡斯强到不得了， 仲有 Baby John， 同埋讲个妈咪咧点样吓挣扎自己咧，继续咧吓，本来谂住可以靠老公啊，靠边个靠边个，原来要靠自己。 好睇噶呢套戏，好睇噶，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 现场好戏，好啦， 揽住妈咪一齐睇， 食 妈 咪饭就睇啦。 系 咁食埋饭，边个洗碗？ 你咯，冇出自阿妈洗碗，你唔系嘛？ 系啊， 好啦，你又知唔知？ 一齐出去食饭就阿妈埋单。 其实咧，喂， 梗系啦， 马同学，马同学，呢排咧，你又知唔知咧？我成日有少少咧，觉得咧， 点解 阿李婆咧 咩啊？ 系啊，佢好多嘢都会滋滋地咁样。 系啊， 唔系啦， 佢上次系咩话？死啦，我唔记得咗添。 你出一题，我哋即刻知啊嘛，咩鸡啊嘛，金钱鸡啊嘛， 唉，金钱鸡嗰条我真系想卖啦， 我识啊， 我知啊，所以我觉得自己出得太， 所以我呢排 睇少我哋 咗两日自己冇饭。 我一出一啲同 trend 有关嘅潮流啊、服装咧，我就有少少谂啊， 唔嘅， 佢应该会识嘅， 我未必识噶。 好，咁就嚟啦啊， 好嚟啦， 帆布鞋吓，嗰啲咩你知边啲啦 ，con 咩嗰啲吓， 系 旁边点解开两个窿咧？ 嗯， 第一。落雨俾啲雨水流走。第二通风啊，冇咁臭啊！你觉得最布鞋臭唔臭啊？ 臭噶， 系咯嗬， 焗住嗰啲鞋都系臭， 都好臭噶。 唔系啊，其实 唔系啊，细个时候咧着嗰啲学校啲白鞋仲臭啊， 系啊， 嗰啲白饭鱼啊， 嗰啲上体育堂嗰啲， 所以你一定要着袜噶。 系啊， 因为你嗰啲脚汗咧，湿 到 乜鞋都会有味噶。 第三美观，第四穿鞋带，第一俾雨水流走。走走水先吓，唔使焗住喺里边。第二通风，第三美观，得意啊潮流嚟噶嘛。第四穿鞋带，点解要呢两个窿咧？ 通风， 我唔识啊，其实穿鞋带啊，我估 通风。 通常话冇读书嗰啲啊，读咗书。 我有中啊， 马同学你跟唔跟嘅？ 我唔跟。我估通风 系啦， 因为佢喺嗰个位咧，系个脚瓜窿呢一度啊嘛。 咩脚瓜窿啊？ 即系嗰个叫咩啊？足弓嗰度啊？ 你点会着喺脚瓜窿噶？边度系脚瓜窿啊？你话俾我听。 我 你对鞋边度？ 你着鞋着上脚瓜窿。 我明佢嘅意思，脚瓜窿系呢一度，系啦。 呢度唔系叫脚瓜窿噶，大佬。 脚弓喺呢度，系啦。 足弓系， 你真系完全错晒。 脚瓜窿喺呢度啊嘛。 脚瓜窿喺呢度啊嘛，小腿先系脚瓜窿。 你 点 会讲系脚瓜窿？ 你究竟你只脚咁？每一个部分你清唔清楚噶？ 其实我人生都 呢度系乜嘢啊？呢度系小腿系咪？ 你 大髀真系 你青瓜窿啊！你 系， 唉，我真系 痛风 头痛。诶，问问学霸， 学霸 系啊，学霸 啊 ，Tiffany 同埋欣欣， 好 系啊，因为乜嘢？ 一齐估啊！ 系 有冇听到？ 我估系 嗱，我再讲一次啊，帆布鞋吓，嗰啲 con 咧，嗰啲咧 系啦， 旁边有两个窿仔，开嚟做咩咧？第一。俾啲雨水，如果入咗去咧，可以流走。 嗯、 第二通风啊，即系无论咩天气都好啦。第三系一种潮流，一种设计啫，冇乜特别。 嗯、 第四我嚟穿鞋带。 嗯， 通风。 四穿鞋带系咪？系，我就系穿鞋带。 好，答案穿鞋带，因为最初以前咧。佢哋覺得咁樣再穿埋落去嗰兩個窿咧，就貼服啲，再扯一扯，即係將個左右 穿喺隔離㗎。你有冇見過 㗎？ 左右壓一壓入去， 冇錯。咁樣你就可以咧，可以。 不過後來已經好少人跟翻呢個做法 啦。冇啦，唔整㗎啦。之後跟住， 好馬老師，跟住就到阿 Sarah 姐。 好。 你温書過應該不會愛得很深。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尽感到。 震撼，情节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撞碎天花，这样的我你怎么招架，与我出走逛遍那星光四散的街，压碎钟摆感觉像放大，倒转银河不管周遭怎样坏，做你计算不需理解也随着拍子起舞。Send a signal, double double, we can be the combo. Get away, go, let's go, 搞得尽数，拖上我飞，唔好继续吞吐。带你去飞，同埋 kiss on the top， 每晚你会知我系你极紧缩。你与我，我与你，暗个魔术，我翻滚，我颠覆，互串知觉。 再逛一圈，跳进那七色变化的海，畅快呼吸，只你在我在，不讲时辰，身体。 This is how we roll。 好啦，回来呢我们的这个环节的了。你又知不知道出题目的是李丽蕊 老师。 好啦，李婆而家嚟咯噃，好啦， 老师唔睬佢， 系啊，唔睬佢， 唔睬咪唔睬都冇所谓。 因为我知佢偷睇我啲题目头先，但佢唔知道其实我出咗十条，都唔知道我问边条。好啦，嚟咯噃，有冇留意到咧？就系咧，我哋啲硬币咧喺侧边嗰个边缘嗰度咧， 有 一啲，冇错，有啲纹嘅，系咪？有啲咧就系凹槽嘅。好啦，点解会咁样嘅设计咧 ？A， 咁样就可以用少啲金属，因为其实都系啲贵金属嚟噶嘛。B 其实呢就是好睇嘅啫，正如你所讲嘅就是设计嚟嘅啫，冇嘢噶。C 俾视障人士方便佢分辨嗰啲系钱定系嗰啲系咩嚟嘅。C 就是防止呢一个咧刮取金属。 咩叫防止刮取金属？ 防止你刮取金属就系一个 刮甩嗰啲金属。 啲人可以搵嚟刮甩嗰啲金属， 所以 咁 就刮唔甩啦。 系啦，就咁样咧，有嗰啲凹槽嘅话咧，咁就可以刮唔甩啦。 C 我个 A。 唔 系你视像佢摸个面咪得咯，你点摸个边咧？ 都系嘅。 视像 你又唔知，你点知啫？ 唔系啊， 咁 你 如果有啲即系嗱，有啲圆形嘅嘢， 道理嘅佢咁讲。 咁你会引住几多 sense 啊？咁样啊？ 咁但系有时譬如可能系同样嗰啲系诶，唔 即系嗰啲唔系 coin 系啦， 系啦，佢可以分别嘅就系有凹槽嘅嗰啲就系钱， 嗯， 系啦，另外嗰啲就唔系钱。 OK OK， 我只系 elaborate 啫，系啦，但你唔拣呢一个嘛，冇所谓啊，系咪？我惊你唔拣嘛，系咪？你又唔拣，咁就由佢啦，系啦，我嗰啲系废话嚟嘅 ，OK。 喂，大家开开心心。 唔得嘅， 系唔开心，唔够开心， 好开心， 开心啊！有冇 你教学相长啫嘛？你拣 A， 系用少啲。 好，咁啊，大佬咧， 我觉得唔系用少啲，但系佢头先又有道理嘅，即系可以摸个面都得嘅。咁第二个系咩话？ 第二个就系即系纯粹，只不过系设计嚟嘅啫。系因为好睇啊，跟住佢侧边度有啲凹，系有啲纹咁样，纯粹就系设计，冇嘢噶。 算啦，我揀翻 C 啦。 揀翻 C 系咪？俾视障人士方面嘅分辨钱，冇、人啱。 哎呀， 剩翻两个俾你拣，纯粹系设计，同埋就系防止你可以刮取呢啲贵金属。 多啦，你估 系啊？ 咁我估 B 咯， 系你系拣 B 嘅系咪？好啦，俾佢撞啱咗嘅。其实咧就系防止大家咧可以喺侧边嗰度咧就刮取嗰啲贵金属，咁你嗰啲钱嘅话咪全部烂晒咯。所以佢就要有一啲咁样一控一控控嗰啲咁样嘅凹槽，即系佢凹落去嗰啲槽片咧，就可以令到你唔会咁做啦。 老师啊，你凭乜系话我撞？ 因为你第一次都冇答啱，咁仲唔撞中？系 啊， 你唔好咁啦，明明濑屎又话唔认， 咪就系咯。你又或者你凭咩？我闻到咯， 都明明系 你，你明明都系赖咗啦。跟住你话你点解觉得我赖咗？我闻到咯，我唔使见到。 明明都系你嘅真系， 我闻下得唔得？ 又要威嘅戴头盔， 你喺度 challenge 紧 我 啊 嘛？我咪话俾你听点解会知道你系撞咯 ？Question mark。 OK， 咁我而家答咗你啦。 系啊，咁咪冇误会咯。 好衰，一阵间唔好教佢唱歌，或者未入你叫佢入啫。 我又做唔錯，第一日我要成為巨星，我都好想培養佢嘅。 好嚟，好啦，到馬小強， 到你啦。 我攞獎，我第一個就讚你。 唔知幾好， 攞咩獎啊？首獎， 兩巴掌 咯， 兩巴掌。 好，嗱嚟到喎，喺蘇格蘭咧，或者全世界咧，依家都興用啲鵝啊嚟保護一啲地方㗎，你知唔知啊？ 用鵝嚟保護 鵝 啊？ 哦，一隻隻嗰啲鵝， 知道 鵝啊？ 有唔係一隻隻嘅咩？ 哦，唔係。一 即系一隻隻嗰啲鵝，咁我梗係知道一隻隻啦。 係 係啦，唔得一碟碟嘅鵝燒鵝咩？擺碟燒鵝就保護呢個地方咩？ 你又啱喎，即係你又啱。 嗱，有啲地方咧，譬如話好似中國咁啦，就用啲鵝嚟守住個邊疆嘅，驚有人偷渡。 因為鵝會啄啄啄。 唔係，鵝嘅特性咧就係話，一有嗰啲外來物入侵咧，佢就會叫啦嗰個咁。狗點解唔用咧？就係因為狗咧，隔離隻狗吠咧，佢又吠。 我就 會好容易以為係咪？就成個 force alarm 啊。 冇錯，所以呢個鵝係看住啲地方係真嘅。 咦？咁成屋企應該要嚇養 一隻 鵝 啊， 養一鬥鵝。 OK， 喺蘇格蘭，1952年到2012年，即系我喺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嘅时候， 我知 屋企四个， 佢度度都流浪过噶， 系啊，边度都有。 佢今年百几岁， 因为佢流浪汉啊嘛，就瞓啲火车啊，希望大家俾啲钱佢买嘢， 厕所食饭啊嗰啲咁。 就用啲鵝嚟睇住嗰啲火車路軌嘅設施，因為驚，因為1959年到2012年， 驚偷上火車啊， 驚有啲破壞。 破壞 嗰啲鐵路嘅設施，係1959至2012。B 係睇住啲威士忌， 去到2012， 係啊， 咁長時間， 係啊。B 係睇住啲威士忌， 貴酒。 C 係睇住啲足球場，因為又驚人破壞啊，搞啲破壞啊。 第四， 睇住啲監獄，驚有個人屠肉。 我覺得係 A。 格拉斯哥 睇住啲火車，唔係格拉斯哥，我講嘅啫。成個蘇格蘭， 成個蘇格蘭， 成個蘇格蘭，睇住啲火車路軌嘅設施、鐵路嘅設施 ，B 就睇住威士忌嘅倉庫 ，C 就睇住啲足球場。 A 同 B 都似， 因為蘇格蘭嘅足球都好犀利嘅，但係因為好多你知啦，佢哋睇波嘅時候咧會搞破壞啊、掟嘢啊諸如此類啊嘛，你唔知佢夜晚會唔會潛入去 ？Do 就係監獄，跟住人屠肉。 我覺得 A B C 都 A B D 都有機會，係 A B D 都有機會。 我識你有冇去過蘇格蘭啊？ 我有啊。 你去蘇格蘭有冇睇我 啊？我就係冇見到我咯，所以我就覺得係唔係㗎？ 佢哋叫做 Scotch Watch，Scotch Watch， 即係係。 好啦，我估走啦，威士忌， 威士忌。OK， 我估監獄。 你估監獄？ 係，我估監獄。 有人啱。 有人啱系咪？ 有人啱 系， 就 系 大佬啦。睇住啦威士忌，因为苏格兰嘅威士忌咧好犀利，系啊，个仓库好大，系讲紧十几亩嘅地方，就用啲鹅嚟睇住， 几好 喎！哦，饮杯， 跟住可以烧咗佢嚟， 又唔惊佢偷饮， 衬唔衬啊？ 咁衰， 我肉。 我谂佢唔会数啩，五百只，系咯， 送威士忌 一只，系啊，只， 好衰啊！你哋 同你去， 梗系冇晒啦。 好啦，翻嚟我哋11:30，有名人版。 再生于此碰见。 就 wish you were OK， 11:29嘅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66%，天晴，日间炎热。我哋先听11:30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仲有你又知唔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持有非本地疫苗接种记录的抵港人士，可到各区邮局申请临时疫苗通行证。香港邮政局员工会主席卓信表示，部分指定邮局寻日普遍都出现排队情况，当中以北角和中环部分邮局情况较为严重。卓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已经增加人手处理，但由于柜位数目是固定，增加的人手只能协助其他邮政工作，对处理申请的工作未有太大帮助，认为当局要考虑是否需要延长服务时间。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在同一节目说，他的团队昨日分别到过港九新界几间邮局观察，认为当局不应将负担交给邮局。政府昨晚发新闻稿说，现正更新系统功能，计划重新推出网上非本地疫苗接种记录申报平台，详情将尽快公布。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说，一些有特殊情况的病人，他们本身因为不同原因导致免疫系统有缺陷，即使接种三剂或四剂新冠疫苗都未必有足够抗体，需要接受免疫抗体预防治疗，估计大约有10,000人。孔凡毅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建议的免疫抗体预防治疗方法是患者接种两针抗体组合的针药，令他们体内产生足够抗体，可维持6个月以上。他说，本港现时大约有200剂相关针药，医管局未来几个月会再买多些剂量。他又说，大部分长者和长期病患人士透过接种新冠疫苗已有足够抗体，相信如果病毒没有出现大变异，新冠疫苗日后可能和流感疫苗一样，一年接种一次。无线新闻的流动应用程式今个星期二凌晨接连发出推送通知讯息事件，警方在西区拘捕一名男子，他已经获准保释，今个月中向警方报道。警方说，今个星期二在西区拘捕一名27岁男子，他涉嫌同同日发生的一宗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案件有关。 警方又说当日接获相关机构报案，指机构的流动应用程式在凌晨发出多个异常的推送通知信息，案件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上海过去一日新增4200多宗本土感染个案，再多12人离世。上海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清表示，上海自上个月22日以嚟，阳性患者数目连续两星期呈现下降趋势。核酸筛查发现嘅患者绝大部分喺封控区同隔离人群中，相信疫情社区传播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不過他說單日新增患者數目下降幅度仍然較少，社會面仍有陽性患者，存在疫情反彈風險，認為重點區域人群的防控任務仍然艱巨，在社會面未清零的情況下連續開展核酸檢測，成為今輪疫情防控的重點策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1点，跌759点，成交金额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9点，跌2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跌17蚊；美团156.9，跌7.8。阿里巴巴90.15，跌咗6.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69.04，跌2.94。盈富基金20.14，跌7.4。京东集团225.2，跌16.4。中移动50.9，跌6毫。李宁55.15，跌4.2。港交所327.8。港交所328元，跌13.6。友邦保險74元，跌2.25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5，日元130.5，瑞士法郎0.986，加元1.286，人民幣6.676，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4点，升104点。港金报1756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71美元，卖出18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开下道快线咧，而家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重复一次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开下道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排到浸会桥面。另外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都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香岛道接近南园，反方向去黄竹坑方向咧，龙尾而家去到嘉麟角。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 好，跟住再同大家讲讲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方向、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妈妈冇听字快咗。 经文妈妈今个母亲节想点过啊？ 子豪爸爸，我想有 me time， 我想自己 shopping 买饱佢，我想要点就点啊！ 好多妈妈都想嘅，不过你想下好啦。你问咗你大仔未啊？ 佢得三岁啫。 我意思系你老公啊，佢肯放你假嘅话，你咪可以玩玩星期天咯。 爸爸，你放妈妈去玩啦、啊。妈妈，我学下嘢。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巴士车长周伟明， 我哋原本啊做旅游嘅，咁旅游停咗两年，咁而家做抗疫咯。大致上我哋车嗰啲都系轻症病患者嚟嘅，尽量做好安全措施咯。我哋啲车你睇到，完全系。做曬安全措施，密封曬。琴日我接咗個客，不覺送去荃灣一間酒店。咁臨走嗰陣時候，佢同我揮曬手，啊鞠曬躬咁嘅姿態，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對我哋而家一種尊重同一種鼓勵咯。我覺得好有意義咯，起碼幫到人，幫到人就係幫到自己噶啦。感染者可以得到適當嘅治療，受感染嘅人咪少咗咯，我哋咪少咗感染嘅機會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CIPS 开咪真 系 好正噶， 系好正，唔止可以开咪，仲有制作资助。 系啊 ，CIPS 真系好正噶，资助你租录音室，仲有居马费。申请 CIPS 系机会难得噶。 CIP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昼5:30。 香港电台 CIPS 人人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至下昼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名人版？我哋今日请到地产界兼。游泳好手、运动健将林 Sir， 林 Sir， 早晨，林 Sir， 早晨，早晨，你哋好， 系林 Sir， 张睿睿、马老师，你哋好， 你好， 早晨啊，林 Sir， 我终于可以同你哋倾偈啊， 我好奇问啊，林 Sir 啦，我睇你嗰张卡片咧，即系一张都印唔晒咁滞嗰啲 title 啊，咁同埋又知道你咧又涉猎到呢个运动界啦、地产界啦，点解你平时仲有时间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嘅咩吓？ 我系听重温啦，梗系 哦，系啊， 梗系啦， 系啊， 听就一年就听两集咁样先得咯。 哦，仲要一年听两集添， 一年煲两集，犀利真系。 我即系一年即系365日里面听两集， 系啊，梗系啦。有咩值得听？ 我都系咁谂， 两集好俾面。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听清晨快活人的 声音。哇 有听。 犀利啊。 你搞下佢有听佢咪真 係。延伸咗三十年啦。 啊 好啦。咁林 Sir 呢又系地产价呢又系呢一个运动价。咁不如由今日开始第一条问题就交俾你啦好冇。 好多谢你。咁我哋先嚟头嗰几条我问一问啲地产嘅知识先。 好啊。 熱眼生第一条呢就关于租约嘅。 系、 哎。香港嘅私人租约呢一般我哋分成生约同埋死约两种。咁、以下边个描述呢系正確嘅呢有四个选择。 好。 A, 死约满咗呢先至开始行生约。B, 爱就生约期满咗先至可以开始行死约。即系被知生焉知死啦孔子话就系。C,生藥和死藥的年期呢长短呢必须要相同的。即是如果生藥是两年死藥又要是两年这样。B, 多生藥年期一定要长过死藥的。 A。 诶，哇， 三个都系 A， 三个都系 A， 因为我哋买唔起楼咪成日租咯，我租好多年楼嘅，所以 本身都系地产界巨子， 巨屎系嘛？你地产界巨屎系嘛？ 失敬失敬，喺边区行开多啊？我尽量避开。 喺和合石 做咩啫？ 你做喺和合石嗰边， 争人富贵人贫。 好，多谢。第二条 真系热身题啊！呢题我好第二题，唔该谂晒。 好，第二条啦。咁啊，香港楼宇面积嘅界定咧，啲名咧就五花八门嘅。 系。 咁以下边啲系最常见、最常听到嘅咧？ 系 A。总楼面面积或者我哋简称建筑面积 ，B 可出租面积 ，C 可出售面积或者叫实用面积， 嗯 ，D 就叫可使用面积 ，E 就以上全部都系 常见啊！你讲紧系常见啊？ 系啊，最常见、 最常 见、 最常见， 即系市场上面都有用开嘅。 嗯，我估 E 啦咁样， 我都系啊，因为咧，我原先我系谂 个个都有听过，但我个个都有听过。 我 A 我冇听过。 嗱，首先 我听过， 因为首先讲咧， 听过， 好多时咧，我哋去买楼去租楼咧，你以为佢系千二尺，其实佢咧个实用面积咧系得七百尺嘅啫。 系啊，冇错。 嗰个落差可以好大。 一路计埋嗰个大堂啊嘛， 露台啊， 露台 好多噶嘛。 系啊， 而家必须分开嚟啊嘛。 所以咁咯，所以每样嘢，每样嘢都 A 系咩 ？Sorry， 对唔住。 A 是总楼面面积，即是建筑面积。 其他嗰啲都有听过，佢系最常见啦。 可使用、 可出租，我真系未听过。我以一个句子嚟讲，我冇听过。 但系佢唔系拣唔常见，系常见。 不过我都冇听，我都冇听过 可 出租。 面积我 系 未听过系 A 啊嘛。 我都冇听过可出租， 唔系啱。B 先系可出租 ，A 我系拣总楼宇面积。我总之拣 A 啦。 好， 我拣 A。 林 Sir 可唔可以解讲多一次啊？得唔得？ 系啊。 好 ，A 系总楼面面积或者叫建筑面积。就是可出租面积 ，C 就是可出售面积或者叫实用面积啦 ，D 就是可使用面积 ，E 就是全部都是啦。 不过都是嘅，有啲未听过吓。 可出租面积我真系冇听过。 咁不如拣 A 啦 ，A 建筑面积嗱，我唔系拣你一个， 我拣唔系跟我啦。 A 嘅建筑面积 系啊系啊，总楼宇面积。 我拣可出租面积系即系 B 系嘛？ 系 一个 A 一个 B。老师啱唔啱？有冇人啱？ 原本就有人啱，跟住就全部都 唔啱， 咁即系二啦， 冇错啦，冇错啦。啊，地产界巨子咧就比较中意建筑面积嘅，其实。 嗱，林 Sir 又话自己系地产界啊。 喂，有啲湿湿碎碎嘢，我点会知啊？ 系 咪啊？ 林 Sir， 我系赞紧你噶，马老师。 系啦，你唔使咁紧张。 好多地产界巨子咧就好中意喺建筑面积嗰度发挥。 但系咧， 我 想 我曾经遇过 case 咧，就我二十年前租过一层铜锣湾好出名嘅商业大厦。二十年后咧，就我同事租翻同一个单位俾另一个客。咁啊，二十年前头咧，嗰一层嘅面积咧，建筑面积咧大咗四千尺嘅， 系 吓，咁即系唔知点解会生长出嚟，即系你要好有想象力先至可以将嗰个 建築面積發揮得到嘅。 變得咁大嗬、 哦哦？ 其實阿林 Sir 係咪以前我哋有感覺咧？以前啲樓咧比較實用啲啊。你有冇呢個諗？即係或者係唔係真咧？如果你專業嘅角度，即係以前啲樓咧大大四四方方， 起碼80%以上。 係啦，而家啲樓咧菱形又有咩奇形怪狀又有偷曬位啊咁樣樣，係咪而家啲樓都真係相比以前都係冇以前咁實用啊？你覺唔覺得？ 而家我諗尤其是係住宅樓咧，就一定要指定埋嗰、那個實用面積出嚟嘅。咁、 嗯、 所以咧就當要界定咗實用面積嘅時候咧，咁個創意嘅發揮就少咗啦。咁變咗咧喺嗰個 layout 嗰度咧係我覺得就係、是。發揮咗有啲唔同嘅變化出嚟、嗯。 我以前覺得最呃正就係咩窗台啊， 係啊， 哇，真 係 好離譜！ 你知邊啲啊？ 我梗係見到，我見過啦。 人都瞓到兩個啊，大個係咪？但我嚟做咩？ 大過間房啊嘛，個窗台。 最緊要保障自己權益咧，就知道個實用面積啦，最緊要。 好，第三條咯噃，老師。 第三條，好。俗語就話一鋪就養三代啦。咁香港銅鑼灣羅素街，即係時代廣場前面嗰條街咧、 嗯， 曾經連續幾年成為全世界個鋪租最貴嘅商業街道。 嗯， 咁請問你哋咧，最高峰時期羅素街嘅街鋪最貴月租每尺係幾多錢咧？A 1000蚊 ，B 2000蚊， 嗯 ，C 3000蚊。D 就係4000蚊， 四千蚊， 四千啦，去盡啲咯，嗬。 我揀全 球最貴喎。 我知邊個位啊？黐線嗰度。 喂，但係羅素街以前係街市嚟，知唔知啊？ 係啊， 我知電車總站隔離 啊，咪街市嚟嘅以前。 係啊，但係真係人山人海 嘅。踎喺度賣菜 嘅 咋？ 冇錯。 踎喺度企喺度都有嘅。 四千， 老師四 千。 四千同三千有冇人中？ 一个三千有冇人中？李 Sir 有人中，梗系 有人中啦。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就系4000蚊。 哇，好嘢， 好嘢。 嗱，4000蚊系咩概念呢？就做个比喻啦。嗱、嗯，如果一个标准嘅私家车位就大概系讲紧130尺到啦，实用面积。 啱。 嗯。 咁4000蚊就讲紧就月租要50-60万。 哇 哇！ 租个车位 系月租啊，即系一年讲紧差唔多600-60万噶啦。 哇！即系租一个车位50-60万。 我谂下，卖鱼蛋佢要每一日卖几多粒咧？24小时不断卖。 你真系一定要卖呢啲啊？ 系啊，不断卖咯。快啊嘛，快嚟快去啊嘛，你 飲完就走啊， 你碌咗粒魚蛋又少啊，唔知幾多蚊喎。 魚蛋都唔夠，最高峰嘅時期真係要買啲名貴嘅珠寶鐘錶先得。 哦， 咁但係而家 一隻錶講緊可能係300-400万嗰啲咧，先至可以俾到咁多金 啊。咁啊，諗住而家佢回落到咩價位度啊？而家？我都唔知、 啊，多謝你問呢個問題，真係關顧下民生嘅真係。而家嗰個租金相對於最高峰時期，即係最高峰講緊12至14年咧，而家就剩翻大概15至20% 度啦。 嗯， 哇，跌咗15-20% 咋？ 嗯， 係啊，因為冇曬遊客啊。 咁如果以前 部分 以前租落嗰啲點算啊？ 即係 以前租落 去 完曬㗎啦，啲租約喺2019年之後有唔少已經拆咗鋪搬走咗，或者原本可能同一區有4間分店嗰啲就變成一間或者冇埋咁樣。 旗艦店都唔搞啦， 哦， 係啊係啊， 唔好扮識啦。 李丽瑞，我要你即刻，你侮辱我唔紧要，你侮辱阿林 Sir， 边人侮辱林 Sir？ 侮辱林 Sir， 人哋话 你 扮 色 啫嘛，你冇揦人落，你冇揦人落水啦、 啊。其实你知唔知我同林 Sir 咩关系？ 系我唔想知， 我唔想知，唔好讲，你唔讲。 好，林 Sir， 你讲俾我听，我都唔知。 系啊， 我都唔知我同你有咩关系。 咁咪即系够秘密， 系冇关系。 系啊， 好，林 Sir 继续啊，林 Sir， 唔好意思， 系咪喺度问？ 讲运动题， 运动题， 好好好， 轻松啊，轻松啊， 系啊，好惊啊，因为地震。 好啦，成日有人话咧，做完运动之后咧，要隔一段时间先至好食嘢，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肥得好快，因为吸收得特别快嘅。 哦，系啊， 都食嘢。咁咧就以下边个答案系正确咧 ？A 就系运动后要等1小时先可以食嘢。 嗯。 B 就要等2个钟 ，C 就等3个钟 ，D 就系以上全部都错嘅。 我谂唔使等咁耐啊嘛，1个钟都够啦嘛，系、 啊。 我估以上全部都错， 我估1个钟。 做完运动之后，以上即系拣啱啊嘛，拣一个啱噶嘛。 错啊， 拣错啊嘛。 以下边个选项系正确嘅？ 正确 系 啊, 啊， 我拣 D 咯，我咪话全部。 咁你头先你话拣错， 我想阴你哋得唔得？ 我揀 D 多。 以上 我估一 A 我估 A。 我估 D 啊。 三 OK。 我觉得冇咁耐，因为 系啦。 好似肚腩最大嗰个啱喎。 吓 D 啊？ 唔单止系肚腩嗰个都因为我肚腩唔大，但系我都 啱。我 啱 啊，多啊，我同阿 Yan 都拣多啊。 系 D 噶啦。 就其实做系多啊。 系咯。 其实唔系话做完运动要隔几耐先可以食嘢，因为。其实减唔减到肥系，其实卡路里消耗多少嘅一条数学题嚟嘅啫。 嗯， 明白。 即系如果你运动前饮一罐可乐系140个卡路里，运动后饮其实佢都系140卡路里，冇分别嘅。 哦。 只不过系好多人做完运动之后咧，就觉得特别肚饿，或者成班人行完山、踢完波啊，出咗身汗想奖励下自己，咁啊大吃大喝啦，叫到一台都系嗰啲咧，咁就食多咗食大咗咯。 知道就致命啦， 好 ，OK， 好。 通常我哋做运动，做完运动食嗰一餐好劲嘅，有个独特嘅名嘅，专称叫前功尽废餐。 哦，喂，呢、這个名字正、啊，其实佢考呢条都正、啊，嗰个叫咩餐？ 前功尽废 ，B 餐常餐，前功尽废。 中意食餐嘅其实， 好， 几好， 非常好。 仲有冇啊？ 仲有一条啊，老师系咪 啊？系啊，好啊， 好啊， 我准备咗两条嘅，不过问，如果时间， 你 问 埋啊， 够啦， 问， 系好啊，好啊， 好多嘢 啦。讲下行山啦，我知道你哋都中意行山， 系。 咁啦，其中一条好出名行山径叫麦理浩径啦，佢全长100公里，西贡喺度屯门啊，成条路径咧。每隔一段距离佢会有一支标距柱嘅。 嗯。 咁跟住标距柱我哋除咗知道自己冇行错路之外呢，就仲可以有个距离感、啊。知道大概已经行到几耐可以去到某个终点啦咁样。 嗯。 咁请问全程100公里的麦理浩径总共有几多支嘅标距柱呢？ 哎呀 ,A 就50支。 嗯。 Boy 100支。C 200支。D 就300支。 冇咁多系嘛？ 系啦， 李 Sir， 我想问嘅就全程有几长话？ 100 咯， 100公里，唔系讲紧嘅就系麦理浩径。 麦理浩径全长100公里， 一百公里。 咁冇嚟有400支噶，我估50喎。 系啊， 50、100、200、300， 我估50。 如果你真系讲紧100公里嘅话，即系其实你每一公里就有一支，唔需要。 冇理由， 我咪估50咯， 系啦，50。 50啊，三个都系50。 系啊，最衰我嗰日踢烂咗， 冇人中喎。 吓、啊、 哇 咁多 100唔通 咁啊咁估大啲咧400咯 我估100 三百佢都系最多系 300 咯 因为你 咁系咁样咧我哋每人100、200、300我估200 我估300 一公里一支 正确答案系 C 200支 哇 咁多 咁多 系啊佢每支标距柱相隔咧就 50公里哦，500米系啱。 系啊，咁就变咗两支加埋就一公里咯，100公里总共就有200支标距柱。 明白。 佢系专登俾你咁样，等你清楚。总之你每一次你见到个标距柱，你就知道你自己行咗500米。 冇错啦，亦都譬如我哋行惯麦理浩径咧，都知道如果譬如上山最辛苦啦，我知道譬如我上到马鞍山顶系 M078 嘅咁样，咁我如果而家系喺 M076， 咁即系相距仲差一公里就到山顶啦，咁样样，即系有个心中有数就冇咁辛苦啦。 好， 同埋有个安全考虑嘅，我都好建议中意行山嘅人咧都要有呢个 idea， 因为万一你有事你要报俾相關嘅拯救單位， 飛行服務 你講得出你嗰、那個附近標記處位置咧，就可以好快揾得到你。 好，非常好啊，長知識。好啦，最後一條啦，麻煩林 Sir。 好，咁啊快啲嚇，咁好啦，講起運動訓練咧，大家都諗起一啲動態嘅運動嘅動態 training 啦、其實咧就靜態都可以 training 嘅，有唔少啲技術含量高嘅運動，好似跳水啊、體操啊、攀石、籃球咧，都會用啲心理技巧喺個腦入邊咧訓練自己嘅動作同埋參賽時嘅反應嘅。 嗯， 咁到正式比賽時候就能夠發揮得好流暢同埋好高水準嘅表現。 嗯， 咁呢一種訓練方式有個專有嘅名稱嘅，叫咩名呢？ 嗯 ，A 叫做冥想訓練。 嗯 ，Boy 叫做意象訓練。C 叫反射訓練。D 就叫記憶訓練。 記憶訓練。 記憶訓練同記憶都 英文是 mind rehearsal， 意象，我揀 B， 再 系 大佬將系 大佬將系 D 記憶 記憶，你咧？ 我仲未諗到啊， 快啲啊，冇時間啊， 记忆。诶，头先个大佬讲埋英文咁巴闭。 系 我净系知英文叫 mind rehearsal 啫。 正确答案系 boy。意象訓練，啱嘅係，可以叫 mental rehearsal 或者叫 image 或者叫做 visualization 都有。 哦， 呢啲係喺個腦入面不斷去重複呢啲動作，當然係用好細緻嘅方法去重複嘅。如果有興趣睇翻 YouTube 咧，就最近東岸谷愛凌喺佢決賽嘅時候咧，最後一跳之前咧。佢就合埋雙眼喺度喐身喐勢咧，其實真係做緊嗰個 mind rehearsal， 嗰、個 mental rehearsal 嗰、個就真係可以將嗰個佢從來未試過跳嘅一個動作，竟然可以發揮得到出嚟。 即係 當然攞埋冠軍啦嚇。 好， 哇，好 非常好啊！今日多謝曬林 Sir 啊，呢個 不如下個禮拜都係林 Sir 啦。 又好啫， 又做我哋。 多謝啊，林 Sir 啊， 多謝。 我有二十秒，可唔可以借呢個機會多謝幾個人啊？ 好， 請 我想多。我想多謝梁繼章、李麗蕊同埋馬小強，我多謝你哋三個，即係一個星期五日俾咁高質素嘅正能量俾我哋。 多謝多謝。 我同好多人一樣，我諗就係一路聽風騷，一路聽一路爆笑，一路抹眼淚嘅。所以咧就呢幾年經歷咗咁多挑戰，好多謝你哋幫我哋喺度叉電啦，同埋我哋生活上思想上都即係更加有温度有深度更加 風騷， 更加快活。 多謝曬， 多謝你啊，林 Sir， 多謝曬你，真 嘅。Thank you， 好，謝 林 Sir， 繼續生活愉快，好唔好？ 係啦， 多謝， 身體健康， 好， 保持住， 多謝， 拜拜， 拜拜。 梁繼章、李麗蕊、馬小強。快活人， 好啦，同阿林 Sir 讲咗拜拜之后咧，我哋节目未拜拜，因为十二点钟之后咧，我就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就包括有 风骚唱不完， 仲有 大点唱， 电话号码 17723888， 多谢老师， 有冇人啱 是良好。另外，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雲帶正覆蓋中國西南部。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週炎熱，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天色明朗，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下週中後期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現時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3点，跌750点，成交金额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9点，跌2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跌16.6，美团系155.6跌9.1，阿里巴巴90.55跌咗6.15，恒生中国企业69.06跌2.94，盈富基金20.16跌7.2，京东集团224.8跌16.8，中移动51.05跌4.5，李宁55.15。跌4.2，港交所328元跌13.6，友邦保險74元跌2.2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49，英磅9.711，瑞士法郎7.962，澳元5.586，加元係6.119，新西蘭元5.048，歐元8.2708。每百日元對港元6.01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03。日經平均指數報27039点，升220点。港金報17560元，跌咗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76.93美元，卖出1877.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南开下道嘅快线啦，龙尾喺浸会桥面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南开下道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浸会桥面。咁喺港岛区，较早前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日南湾道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就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车多，龙尾在东京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花都广场五座、屯门兆葵苑、兆富阁、将军路日出康城、岭海十座左翼、大围美满里二号、美盈苑、鸭脷洲渔安苑、山安阁、大埔宝雅苑、嘉和阁、上环医院道十八号、荣华阁二座、将军澳新都城一期二座、将军澳景明苑、辉景阁、马鞍山锦丰苑、锦惠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秦岚、高以翔、黄子怡，怪你过分美丽。 高以翔饰演嘅律师莫北系炙手可热嘅文商发专家。更被誉为行业救星，但是他和由秦岚饰演的莫向晚却有着错综复杂的感情瓜葛，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呢？ 五月六号起，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除了智慧手表，而家仲越嚟越流行智慧衣物， 好似我呢件嘅瑜伽衫咧，一着上身就可以侦测到我做瑜伽嘅动作啱唔啱。 我仲知道有啲衫有冬暖夏凉嘅效果添。 点解咁神奇嘅？ 想知道答案嘅话，就要记得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节目，会请嚟专家讲下智慧衣物嘅发展。 Well， 呢一集真系啱晒我呢啲咁有智慧又追求品味嘅人啊！ 你确定你系？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答二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最后有小时，再提提大家咧，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打呢个机会咧，同妈妈讲声母亲节快乐， 因为母亲节嘛，咁、哎、打电话嚟咯、 嗯，或者其他方面嘅点唱都系得嘅。咁、哎、网上咧都好多朋友咧留咗言嘅啦，轻轻读几个啦。呢位朋友咧，佢叫做卡文啊，佢话希望下一次点唱啦，今日星期日母亲节，想点唱俾我苏苏妈妈听，祝妈咪身体健康，每日开。 深深我哋系大助家姐 B 女文文琪琪嘅，系啊，我照读噶咋。另外咧 ，Connie 话：哎呀，林 Sir 嗰句前功尽废餐，警世啊！ 马 小 群 你系咪日日食噶前功尽废餐？ 系啊，佢每一餐都系前功尽废餐， 每一餐都系前功尽废餐啊！ 系，简称废。 喂，另外阿花花话期待你嘅 Making of， 你几时播啊？ 哦，有啊，可以啊，系 啊，我今朝早已经系啊，佢 OK 喎、啊嗯。今个礼拜我哋另外用咗一种新嘅特训方法， 系 啦，就 是、 我唔会督住佢。 藤条训练法 冇，唔需要，从来都唔使嘅，系啊，系我有啲滚油 淋佢， 哇，真系淋乜嘢痛？ 讲笑。咁其实今次就系我哋会有一种唔同嘅方法，一阵间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另外咧，刘淑霞佢话早晨啊，妈妈已经101岁啦， 恭喜！ 今年不过冇得同佢庆祝母亲节、嗯，希望咧可以快啲放宽俾我哋老人院探访啦，咁样样。一阵间可唔可以播一只 Mother of Mine 咧？咁啊，睇下我哋嘅监制搵唔搵到啦吓。好啦，另外 Emily 佢话咧，我想祝妈妈母亲节快乐。另外点唱俾星期日啊，5月8日系我自己农历生日。 Emily， 我侄女今日12岁生日快乐。另外想讲咧，我朋友晓玲自从上年9月到而家都嬲咗我啊。虽然我唔知佢嬲乜嘢，佢唔知喎。咁、哦、希望佢都开心啦，工作顺利啦，等等啦。好啦，翻嚟我哋首先就有李姨婆， 冇错，就会上俾大家有一首嘅歌曲，就系来自10个女仔啊，歌名叫做《实在阿瑞》，重金礼聘。道格唔系道拉格斯， 哇，劲啊！ 冇错，佢问我填词嘅。 用尽气数拥抱，放任余生进可，只知真爱不需退路，抛弃前行脚步，当背后女人倦透都鼓舞。宏愿是你安好，但愿你看得多，随传随到，即管细数，你要是满足，我为你可任意去改造，总后路，就算无人理解，都已付出。求得到情人抱紧，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只想加满快乐也好，陪伴下半生。 听嘅就爱无余地，谷子乔呢一首新歌啊，地产界巨子啊，你而家心情点啊？具体界地产界巨子， 好忐忑，因为我今日代表地产界发声嘅。 我吓 系啊， 功能组别 系咪啊？ 功能组别， 点解佢哋会选揾你嘅？ 我唔知 道。喂，咁你个咩经过费博唔博啫？ 博诶，等咩经过费？一阵间佢博，佢唱 嘅 时候先会博 啊 嘛。 而家有你婆嘅时间， 冇错冇错。 好， 介绍下呢个歌先，唔系只阿 Sam 嘅十个女仔。 系啦， 咁啊有一位咧，经常咧以前咧都系帮我哋填下 词，非常劲嘅填词人。 喂，我哋身边有好多劲人。 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要唱埋佢哋嘅作品咯。咁就等我哋感觉上，我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大家都可以百花齐放。 冇错， 多啲人投入呢个填词界嘅行列啦。 冇错。 好啦，我哋呢一个嘅叫做十个女仔， 原曲系十个女仔，改词嘅就系杜拉格斯，系啦，呢个 Douglas。咁啊就系呢一首嘅歌名叫做《实在阿瑞》。 好嘢。 不跳舞啊，不如你。你好好睇啊，正啊，嗱，你中意我可以一齐唱。 我唔识啊， 好听啊呢只歌。实在阿瑞，感觉仲细，明明仲索，佢话唔系。先生几靓，着衫好睇，根本美丽，仲冇失礼。实在阿瑞身娇肉贵，人人仲赞已系成例。珠光宝气着衫好睇，悭家节俭仲冇失礼。实在阿瑞心态仲细，孩童玩意佢仲维系，屋企摆满一堆公仔。喜欢佢哋实太珍贵，逐串睇逐串睇眼丽丽，细致玲珑大细样样齐，肥强实在要感激上帝，佳人阿瑞使你意乱情迷。 肥强唔好望，你望住咩度啊？哎呀！真系大细都居避喎， 准备实在阿瑞，心爱着你，情人仲赞，以爱联系，今生今世理想娇妻，今生注定爱你一世。实在阿瑞，喜爱食艺。食盘食晒已系成例，煎炒煮炸放汤好许，生炒送饭食晒先制。阿逐串睇逐串睇眼丽丽，细致玲珑大细样样齐，肥强实在要感激上帝。因阿瑞使你意乱情迷，实在阿瑞讲嘢仲曳，为人善变佢话唔系，谂起诡计佢最多计，整蛊你哋亦冇乜计。实在阿瑞声线动听，肥强令佢爱又唔系，院长搞嘢更觉生贵，青竹五日实太可贵， 实太可贵， 未算失礼，实太可贵，未觉失礼。 好嘢， 劲啊！好嘢，好嘢，好嘢！ 唔系我自己话自己啊，吓系啦。 唔系我话劲啊，唱得好，哇！ 我觉得系应该学呢一只啊嘛，但系最麻烦嘅就系咧，乜嘢 key 佢都唔啱， 咁咪好咯。如果佢某一啲 key 某啲 key 唔啱，有啲啱咪衰，咁佢咩都唔啱咪由佢自由版。 冇一条锁匙啱，即系 由佢上 三个月后， 系 三个月后， 系啊，生个仔出嚟啊！ 你哋就知死。 我巨星嘅诞生啊嘛！ 你几时弹吉他啊？ 三个月后， 唔好再 而家系六七八。 好，九月一号你就知 道了。系啊，你唔好再讲呢啲嘢啦。你全部讲呢啲嘢，到最尾都系唔做噶、嗯。 前功尽废说话 啊！ 系 啊，唔好咁样、啊。 你咁快揸住张纸，系咪想唱先啊？ 唔系，我背 啊，俾你唱先。 佢点背啫？系啊，佢要压轴啊嘛。 好啦， 嚟啦， 跟住有我小弟同阿老师李老师嘅，唔系马老师啊。如果咁讲老师，人哋以为马老师啊。咪就系。咁我想讲下呢个故事咧，就系法法所写嘅，就话咧有一日咧有个咧咸咸湿湿下排有滴汁嘅马爷，揸住架车周围去荡啦吓，咁啊搵啲。企喺街上面嘅女仔倾下偈咁样， 咁样 佢嘅歌嘅后边咧，佢又讲翻啲女仔，即系讲啲女仔咧为咗即系嗰啲叫做使大咗啦，搵钱啦咁样，咁啊贪图富贵，咁到最后咧都系其实都比较悲惨嘅， 好有教育意义 嘅 一首歌， 真系应该编入学校嗰啲教材， 叫大家千祈唔好咁做。 系啊，音乐堂我觉得一定要唱。 我哋要努力吓，自己为用自己嘅能力去搵钱吓。 冇错，真係好犀利嘅，因為呢一首歌，我哋記得我哋曾經點唱過嘅、點唱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有一啲嘅歌曲，我哋係需要佢幫我哋填嘅，點知佢真係就填咗啦。 好，來自呢個吸煙的女人，我哋有呢個叫吸水的女人， 好嘢， 係吸水的女人， 吸水的女人， 我跳舞。 独自架 van 阿马爷随处荡，也到了炸癫房，唉硬系唔落，近视眼镜渗着蓝光，不敢对望，他竟发光，清晰佢在外望。 走，站一战战， 小姐点解变得企出面？ 冷冷车厢里， 只得马年年 望。上升的烟， 小姐点解冇咗半边脸？ 迷离的故事， 小姐透露往事系咁嘅，我咧就系、需要少少钱。即系马爷，你有冇呢？日日买衫，最爱换红衣服，他惯了扎马辫，最爱吃靓牛肉。严厉转身，诱惑傻佬三四五六。绿光张卡喜欢慢慢如龙， 就为小纤腰， 好多叔父仿佛似竹电， 每次一焗气， 即刻发发癫， 日日都吸烟， 终有一天他梗会出事， 迷人不再现， 一生已没意义， 不断买衫，因他出街要人赞，当个个骂佢贪，佢仲话自己啱。 断套演，因他真冇晒办法。一见到月结单，每日食两餐，拼命上环。小姐一个， 哎呀， 小姐今晚得唔得闲？不断借钱，因他一心要遇到。我照顾的老板却永是撞板，不断吐烟，因他一早已习惯，他到处氹老坑，样样话佢啱，不断吐苦，一想过去已恨晚，他冷笑后悔贪，冇预料系咁惨，一路化烟，终于烟消也云散，摆脱了苦与担，盼命运下个 round再到春晚， 大佬好 呀！ 劲啊，犀利犀利， 要帮手嘛， 好写实啊呢首歌， 好 系啊， 好啦， 即系大家要记住， 我哋 要 压轴表演，来自尼罗河嘅地产界巨子吓 ，Steve Jobs 嗰个好朋友 ，Steve Jobs。 求其噏啲嘢，求其噏啲嘢，幫佢面上貼金啊！ 好啦，咁其實咧，我都錄咗有少少咧，有關於佢練習緊嘅時候咧嗰啲嘅嘢嘅。咁不如喺呢度， 咁 咩傾落嘅好冇？我哋都聽一聽好冇？好啦，我哋睇先， 睇下我有冇認真先。 好，你嚟咯，第一段清唱嚟啊！ 呱呱。四種呱呱，餐餐。要吃呱呱， 瓜好多维他命，吃瓜最啱老人家。 嗯，好，第二段啦。 好， 好嚟咯，转咗 key 噶啦吓。 瓜瓜，各种瓜瓜，金餐要煮瓜瓜，瓜咁多维他命。没吃瓜，我的确傻瓜。 最后一段。 瓜瓜未讲反瓜，反瓜话说真清白，呢种瓜颜色翠绿，睇真佢不是南瓜。 好， 我覺得好有味道、啊， 真係幾好啊，係咪啊？ 係啊， 好， 真係有老師，嗯、 真 係 會點樣呢？ 好 嚟咯， 由馬小強聽力演出， 佢退沙， 四個巴巴， 八卦四種瓜瓜，餐餐要吃瓜瓜。瓜好多维他命，吃瓜最啱老人家。 首先讲苦瓜，甲质顶瓜瓜，含有许多矿物，协助胰岛素含量嘅身子，小心进食，吃得太多有机会肚屙噶。另一种瓜瓜叫冬瓜，食了去水分一啲唔差噶。肥胖嘅师奶最紧要多食冬瓜嘅，只可取黑番噶。 瓜瓜各种瓜瓜，金餐要煮瓜瓜。瓜咁多维他命，没吃瓜我的确傻瓜。 第三种瓜瓜要讲青瓜，平时放进沙律可保年青噶。常食青瓜，肌肤要保护。青瓜嘅只可取黑色素。另一种瓜瓜叫丝瓜，凉拌或炒猪润，咁香系好餸。原来饮丝瓜汁止咳有功用，可以治疮佢仲系走到 瓜瓜。未讲反卦，反卦话说真清白，呢种瓜颜色翠绿，睇真佢不是南瓜。 Yeah! 点解你唱咁少嘅？ 有份礼物送俾你。 哎呀！哀鸿士啊！你等阵，我闻一下，还翻俾你。佢琴日话送俾我闻一下。 而家你例如送咗张香薰油俾佢嘅吓，喂 ，OK 喎、 啊。 但你可唔可以为一日自己唱晒成啲歌 ？OK 啦，讲真噶。哎 点解唔 OK 啊？ 系啊，我覺得你至少最后咩啫？哇，你冇走音啊？ 系啊， 系咩、 啊？好，咁啊送晒俾大家。 死啦！我真系好迷惑。 好啦，十二点半啦，点唱嘅时间18723888，18723888可以打嚟啊 ，Tiffany 听紧你嘅电话， 啊、 好冇？ 点唱俾妈妈听啊吓？ 冇错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黄大仙下村二区龙乐楼，今早大约九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780人接受检测，发现一宗阳性个案同两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404户，当中33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持有非本地疫苗接种记录的抵港人士可以到各区邮局申请临时疫苗通行证。香港邮政局员工会主席卓信表示，部分指定邮局昨日普遍都出现排队情况，当中以北角和中环部分邮局情况较为严重。卓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已经增加人手处理，但由于柜位数目是固定，增加的人手只能协助其他邮政工作，对处理申请的工作未有太大帮助，认为当局要考虑是否需要延长服务时间。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在同一节目说，他的团队昨日分别到过港九新界几间邮局观察，认为当局不应将负担交给邮局。政府昨晚发新闻稿表示，现正更新系统功能，计划重新推出网上非本地疫苗接种记录申报平台，详情将尽快公布。警方在西区拘捕一名男子，涉嫌同无线电视 TVB News 流动应用程式，今个星期二凌晨接连发出内容异常的推送通知信息事件有关。无线电视回应说，获悉警方拘捕无线员工涉嫌干犯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案，事件交由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接手调查。无线电视对事件暂时无补充。被捕男子27岁，已经获准保释，今个月中向警方报到。南韩新增超过26000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绝大部分是社区感染，事隔四日再度下降至30000宗以下，连续16日低过100000宗，累计超过1746000宗确诊。新增死亡病例48宗，较前一日减少31宗，累计超过23200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51点，跌741点，成交金额6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6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9点，跌2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8，跌16.6；美团156.1，跌8.6；�阿里巴巴90.45，跌6.25；恒生中国企业69.1，跌2.9；盈富基金20.16，跌7.2；京东集团225.4，跌16.2；中移动51.1，跌4毫；李宁系55元，跌4.35；港交所328.8，跌12.8；友邦保险74元，跌2.2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0.58，瑞士法郎0.986，加元1.283，人民幣6.68，英磅對美元1.237，歐元對美元1.053，歐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經平均指數報27041點，升222點。港金報17560元，跌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6.57美元，賣出1877.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思芬，今年母亲节你点庆祝啊？你屋企仲有两个母亲、啊。 冇错 ，Kitty， 就是我娘亲同我娘子，我谂住送我自己俾佢哋。 就系咁咋？ 喂呀，疫情之下，好多妈妈们日日煮粥三餐，凑仔凑足全日，我敬送思芬全体俾佢两个，等佢哋可以休息，听下我哋星期日朝早十点至十二点嘅新生活啊嘛。 哦，咁就差唔多。 妈妈，我哋锡晒你。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哋嘅。第一咧就系一个 B 细胞反应，呢个 B 细胞咧就出呢个抗体。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数据咧，就系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佢大约系16% 嘅人咧，六个月之后咧先至跌到好低。但系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咧，佢就第一下两针之后咧，佢系会上，但系又唔系去到好高。咁随住时间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内地都有数据咧，就系、是、大约系过咗六至八个月咧，大部分人嗰个抗体都好低。第三针之后佢又会飙翻高。咁第二个保护我哋咧就系、是、呢个 T 细胞啦。T 细胞咧其实两只都差唔多嘅，佢系会减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风险。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但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約一啲都唔舒適。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智利丰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丰收快活人，星期嘅点唱时间啦、 啊！快啲打嚟啊！ 嗯，冇错啦，电话里边有朋友打咗嚟嘅， 冇错，卢太 ，Hello， 卢太， 早晨，卢太， 你好， 几位主持早晨、嗯， 欢迎你， 你好， 好多谢，系 有咩点唱啊，卢太， 到你啦。 啊，唔都好啊！我多谢你几位主持先啦。 冇咁讲， 我咧有两个女咧系一个四月 top 啊，一个就五月九号嘅就生日嘅，兼埋做埋母亲嘅。 哇，开心啦！ 开心 系啊系啊，佢嗰日八号嗰日咧就喺我屋企同埋一齐庆祝生日啊，母亲节咯。 嗯， 年年都系咁噶啦。 嗯， 开心。 我仲有咧，多谢我个仔同个女，个大女。 嗯 嗯， 因为我上个星期五咧做眼啊，嗰粒眼皮骨跌咗落嚟啊。 嗯， 一早佢喺九龙嗰边住，一早八点钟过到嚟陪我去角龙。 嗯， 好乖。 整眼整到下昼两三点先翻到嚟我屋企，又陪我、陪到个等个细佬翻嚟。 嗯， 你真系好辛苦啊！一早佢都瞓。都好早喺九龙嗰边过到嚟我哋呢度阿利州， 嗯， 八点啊， 嗯， 好多谢佢啊，虽然系我个女，我都要多谢佢一声， 真乖， 非常 好有福气啊， 仲有咧，仲有冇啊，卢太？ 啊，就我个仔咧，就佢翻紧工嘅，佢晚晚我整咗只眼之后咧，佢唔俾我煮饭，晚晚买收总管买饭俾我食，又好好艰辛，好食我噶，我几个五个仔女都好食我， 开心啊，有福， 恭喜恭喜，系啊， 系啊，好多谢你哋， 好有福。 我有个细女咧就喺美国嘅，佢就都有智障啊，有电话嚟问，即系打出嚟啊问啊咁咯， 嗯。 咁而家隻眼好翻未啊？好翻未啊，老太？ 隻眼點啊？ 咁而家隻眼而家好翻未啊，老太？ 而家咧仲有少少啦。 嗯。 嗰啲叫做咩啊？晾住啊咁咯。 嗯。 下個禮拜五啊復診咯。 嗯。 好快冇事。 因為嗰啲眼皮啊，遮住隻眼嗰個公仔頭睇唔到，一對都要剪咗佢再。嗯整连翻佢咯， 嗰啲好小事嘅， 早日康复， 系啊，好快就会好翻噶啦。 好啦， 系 多谢， 但系好开心啊吓，即系 系啊，系会好开心啊， 仔女好锡你， 即系好紧张。我虽然环境唔系咩嘅咩，我几个仔女好锡我，好幸福。 好咯， 唔关事 嘅， 系啊， 呢啲就系福嚟噶啦， 系啊，系啊，好紧张，好多谢， 多谢晒。 祝普天下嘅母亲咧，都好似卢太咁样， 系 啊， 系啊，希望个疫情 家庭和睦 咧， 系啊，开开心心啊，最紧要 系啊，都祝你母亲节快乐， 好唔好啊？ 好， 多谢晒， 早日康复下， 好，拜拜， 身体健康， 吓，拜拜，多谢卢太，好啦，好快读几个朋友嘅电话嘅信息先。阿碧咧，碧呢，佢话咧母亲节快乐啊！旧年同九十四岁嘅妈妈庆祝母亲节，隔日咧佢瞓着觉就离开咗啦，咁样样，所以希望大家都珍惜，仲可以同妈妈一齐庆祝呢个母亲节。咁另外 Sita 咧，佢话今日星期日母亲节点唱俾在香港嘅母亲、奶奶、嫂嫂、弟妇听，祝大家都有个 Happy Mother's Day。雷群体。就话希望所有做子女的珍惜有妈妈的日子啊！咁啊，要照顾失去自理能力嘅妈妈，要喂饮食啦，要换片啦，请各位儿女多用爱心、耐心，谂翻自己嘅 B B 嘅时候，妈妈都有感受你噶啦，所以大家都要即系容忍一啲吓。 讲得好 ，Candy 咧就话咧，我想添上俾我屋企窗台冷气机后边喂哺紧蛋蛋嘅白鸽妈妈，佢、已经喂哺咗有一个星期啦，咁啊，但系两只蛋一啲动静都冇，希望佢加油加油吓。 好啦，另外仲有一位咧，又叫做四兄弟姊妹咧，希望咧可以咧就系阿江啦、阿欣啦、Yoyo 啦同埋 Nicole， 想点唱咧俾最伟大嘅母亲大人咧就系 Anna Wong， 佢叫姚太啊， 哇， 祝佢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我哋永远爱佢。 好，电话里边有阿 Ling 嘅 ，Ling，Ling， Hello， Ling， 喂，系啊，系啊， 你好啊， 你好啊，午安啊， 你好啊， 恭喜快活人，系啊， 系咪第一次同你倾电话啊？玲玲， 系啊系啊， 系啊， 咁你有咩想讲？ 啲咩想讲啊？你做咩咁开心啫？ 你哋个个，你哋三个好搞笑， 氹得氹得你开心咪得咯。你觉得唱唱唱歌好唔好听啊？玲玲， 你哋唱嗰啲歌都好好听，我都录咗。 哦，多谢多谢多谢， 录咗啊， 录低咗， 得闲得闲又听下系咪？ 但我惊我经理人唔俾阿玲玲，你小心啲。 我哋系家庭主妇嚟嘅，独居。 真系开心啦， 真开心啊，邵达，我多谢阿李老师啊，搞得我好好啊。 系啊， 仲送嘢俾你添啊。 系啊，中咗支油啊。 咁阿玲有咩点唱名单啊？今日 点唱咧？今个星期系母亲节啊嘛。 系啊。 是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 一定。 全世界的母亲都开开心心啦。 嗯，身体健康。 就下个月呢就是父亲节啦。 嗯。 这样呢就一起祝埋个个都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 嗯。 长者呢就健步如飞啦，啲脚。 好紧要，行 行 得 走得， 系啊， 行得走得，系咪？ 食得瞓得， 系啊，打麻雀赢多啲。阿玲玲有冇打麻雀啊？ 我哋冇打麻雀噶，我哋系信教嘅。 哦 ，OK， 好，生活一样富足， 祝福你哋啦。 好多谢晒， 多谢玲玲， 都平安，个个都开心。所有香港人咧，就呢个疫情都。个个都好辛苦啦，希望咧一路呢个辛苦早啲走啦。 好啊，讲得好， 开开心心 好啦，多谢晒， 多谢， 多谢， 拜拜。 嗯嗯，拜拜， 拜 拜， 拜拜。 另外 ，Ruth 佢话咧，祝愿母亲节快乐吓，五月十七号系我好朋友达达嘅生日，祝佢每日都有健康嘅身体，每日都有健康嘅身体同埋健壮嘅心灵，享受一切吓，加油啊！我同肥仔都好爱你同阿佩玲噶。另外咧 ，Kelvin Choi 佢话咧，你哋好啊 ，Yoyo 好犀利啊，范范都得啊，超级叻女啊，听你节目好开心吓。另外 ，Iris 佢话咧，我想点唱俾我喺天国嘅妈妈，希望可以听到啦。另外有个朋友下星期会离开香港，想点俾佢听，希望佢移民之后生活快乐嘅，送俾大家呢一首难以取替嘅歌曲，经典嘅母亲节一定必听歌曲。 冇错，一阵真系嘅吓，即系普天下嘅母亲嘅话，都系伟大嘅。 冇错。 Beyond 嘅呢首《真的爱你》送埋俾所有听紧呢一个节目《风骚快人》嘅朋友，同埋嘅妈妈。 嗯，预祝大家嘅妈咪，每一位都系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 好快 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愿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人者》呢首歌曲送俾所有妈妈，希望你哋咧每一天都是父亲啊母亲节。 我都好爱两位嘅， 咁你 同埋大佬 哦。 点啊，即系 我话俾你听，我爱你。 啊、我都系 好啊好啊， 哇吓！ 多谢你， 我觉得系。 好啦，电话里面呢有另外一位就是 张 小 姐。 张小姐。 张 小姐。 三位主持你好，听唔清楚。 听清楚啊，摩姐摩姐。 是啦，那位小姐叫我大声啲，个电话比较麻烦。OK， 是咪 OK？ 非常好。 我嚟我嚟。 三位主持好啊，我叫 Ringo。 Ringo， 做咩咁唔小心啊？你早几日跌亲啊？点解啊？ 4月30号啊，平时咁样翻嚟噶，黄昏啊，睇唔到佢铺咗个路之后，一个圈仔系个石屎尖啊，夹起咗，将呢个婆婆一飞咗去趴街。 冇事啊嘛，冇事啊嘛。 阿张小姐讲得咁开心啫，都冇乜事。 屋企人又嬲嬲地，做咩你唔即刻入去照下啲骨？我话我弹得起身，即刻快啲过去搵翻个相熟中医。哇！佢都零零头，一双手真系一双腿啦。 哎呀呀， 系啊， 一双手一双腿，即系跨损跨损咗啊嘛。 系 吓啊，张小姐好正， 做咗 好乐观啊！咁而家冇事冇事啦，系嘛？而家 冇事冇事，我个大孙都系听卫兰歌瞓觉 嘅，系咩？ 我系音乐世家嚟噶嘛， 哇！正啊，正啊！ 佢中三啦，细个升中一啦，多谢你哋关心。 嗯、 哇 ，Rainbow 姐真系劲啊， 犀利啊，好重好重 ，No problem。 very good, very good. 讲英文 啊，系啊， 因为爸爸可能系中泰混血儿啊，有啲基因系活跃型。 诶、哦欸，正喎、 啊！系、嗯、啊，爹哋佢哋三兄弟喺暹罗出世咧，哇，冇得顶啊！ 嗯， 系啊，爸爸系中泰国人啊嘛。 有冇泰文名噶佢哋？ 诶，冇啦。到佢翻嚟嘅时候，佢就佢知佢叫张其昌，佢就话俾我听叫。咩啊？谢桥昌啊！哎，唔识讲啦。 谢桥昌泰文名啊，嗯， 系啊，好开心啊！ 同埋咧，阿张小姐，你咪想鼓励女女啊？一阵间， 你叫我 Wingo 啊？ 系啊，系 啦 ，Wingo 啫。 系啊，系啊，我唔系唔认老，但系我由细到大个都叫阿 Wingo 婆婆。 好 ，Wingo 婆婆 ，Wingo 姐。 系啊，佢琴因为我咧系入屋凑孙噶，所以你哋嘅节目咧十点开嘅时候咧，我系听到一半要过去啦。 哎呀！ 搬又上课嘛，咁我要入屋处理晒啲嘢，佢哋啱啱翻嚟嘛，一个中三，一个六年级，即、 嗯、 系听到一半一半。咁、 嗯、 咧，佢琴日收工咧就六点几啱收到同事，坐得好近嘅同事系确诊，咁、 嗯、 佢快啲自己去做咗，冇去做检测啦，翻嚟七点几就自己屋企测试合格。 嗯， 而佢今日要定一阵间又打针，打第二针， 好，好好保护自己， 系啦， 嗯， 就因为我而家咧就系日日敷咗药。食完早餐落去敷咗药先过啲村道、 嗯， 今日就听埋你嘅电话，开心到不得了。阵间食完 lunch 先落去敷药。 系啊，系啊， 早日康复 ，no problem 啊， 系啊 ，no problem，get healthy 啊， 系啊 ，OK，OK，take care，take care，OK， 一系啦，呢首歌系我好中意，一 me too。 一生中最爱， 一生中最爱，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难忘嘅母亲节。 系 ，me too me too。 想点俾我个姊妹，谭长之，一个就系罗群卿，几十年朋友，相辅相成，亦师亦友，悲喜大家一起分享。咁跟住咧就系祝愿母亲啦，唔系祝愿天下嘅母亲啦。真的我哋系唔好赞自己系好伟大嘅、希望佢哋个个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子女孝顺。 好，一於咁啊！ 多谢你哋啊 ！Very good，Very good， 系啦 ，Thank you，I love you，Me too，Me too， 多谢 你哋啊！ 愿意、 yeah, yeah. 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 希望每一位朋友听咗我哋嘅节目咧，都开开心心嘅。好啦，电话里边有吴小姐系咪啊 ？Miss 五 ，Miss 五，你好啊， 系啦， 你好啊，三位主持你好啊， 欢迎欢迎， 系系啊， 好。 我想咧，因为本身咧，我系一个癌症康复者嚟嘅， 系 啦，所以但系呢段期间咧，就系我爸我妈好照顾我，所以我好想喺呢度多谢佢哋嘅。 嗯 ，OK， 系啦，要继续加油啊吓，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同埋好多谢佢哋，即系担心我咯，之前系啦， 唔好担心， 冇事冇事， 系冇嘢， 系啦， 所以我想多谢佢哋嘅。 知道， 系啊。 好，咁你都继续咧吓，身体健康， 系啊，保重身体啊吓， 好冇？ 系啊，好开心啊，好开心啊，我好开心可以打到电话俾你哋啊。 咁就好啦， 咁好啦， 系啊，我好中意听你哋嗰个节目啊。 多谢 多 谢 啊， 继续支持咯噃，好冇？ 每一日听住嘅时候，你都要为自己加油，知唔知？ 系啊，笑多啲。 多谢啊，吴 小姐。多谢吴小姐。 嗱，跟住咧，仲有位黎婆婆啊，佢咧祝天下母亲节快乐，祝愿前线医护人身体健康，唔好气馁啊，继续努力。 仲有阿玲啊，佢就话送俾咧自己同埋最尊敬嘅妈咪母亲节快乐。 仲有杨小姐，佢话祝全港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好，希望我哋每一天能够为大家带嚟更多正能量。 哎，又要跳舞啦！ Happy weekend！ 希望星期六星期日继续大家享受母亲节之余都玩得开心心。 冇错啦，因为大家要喺下个礼拜一，不过系大家嘅公众假期嘅时候，我哋会准时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噶。 耶！ 来吧， 普天。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鼓掌，齐鼓掌。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祝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洋溢四方。齐高歌，高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祝你，个个都开心欢唱，喜气洋洋。日四方，热热闹闹灯正亮，酒正香，满室份影衣香，愉快畅聚，我愿你地快乐同分享，为你快乐歌唱，欢笑莫言亮夜唱，愿你我和唱，愉快度快乐时光。 继张啊！呢、这个母亲节喺疫情之下咧，我希望咧妈妈身体健康，同埋心情经常都系保持咁开心嘅。 我系蕊蕊李丽蕊啊！我祝普天下嘅母亲都好似我哋节目一样咁丰收，大家都做个丰收快活人。 我系马小强，祝天下妈妈一样 happy， 大家开心啊！母亲节快乐， 妈妈锡晒你。 约定你下个星期一10点钟工作假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